每日每日 爱恋，与昨天的中午在怀抱阳光的温暖，将今天的一切快乐交埋上演，怀抱中留住最美丽一刻永远。世界就变，但变得更自然，我已沉浸在你身边。新发现，你我开始有了变迁。短短一分钟可令人改变，不知道七分钟会点。不休息的跟你每日每夜爱恋，于秋天的中午在怀抱阳光的温暖，将今天的一切快乐交埋上演，怀抱中留住最美丽一刻永远。不休息的跟你每日每夜爱恋，于秋天的中午在怀抱阳光的温暖，将冬天的一切快乐交埋上演，怀抱中留住最美丽一刻永远。的跟你每夜每夜爱恋，于秋天的中午在怀抱阳光的温暖，将今天的一切快乐交埋上演，怀抱中留住最美丽一刻永远。